请听第一课，查经的目的与重要。 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杨恩，欢迎你参加查经组长训练课程。查经组长训练这个课程一共24课，我们要从中了解查经的目的和重要，认识小组的好处。例如，为什么要以小组的方式来查经呢？要是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很有兴趣学习，那干脆就举行一个大型的查经啊，大家一起来查考圣经。为什么一定要小组呢？那另外呢，有的弟兄姊妹啊，很有负担，想要带领查经，可是又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条件，所以迟迟不敢踏出第一步。另外，究竟做组长要具备哪些条件呢？组长要有哪些准备呢？这些问题呢，课程里面都会讨论。那课程也会介绍基本的解经原则，避免解错经文的意思。这些解经原则包括懂得一点圣经背景，懂得辨别字义，认识上下文的重要，懂得以经解经，认识圣经的修辞文体等等。此外，课程也会介绍各种不同性质的查经，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需要，就得采用不同的查经方式。例如，对还不信主的人，没有什么圣经背景的人，就比较适合用福音性查经。对基督徒呢，查考不同经卷的时候，着重点也不一样。课程会介绍带领查考新约书信、比喻、历史书、诗篇、启示文学、专题等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事情。那当然了，课程里面也会介绍几种有趣而且又实用的带领查经的方法，还会在课程中做示范。最后呢，课程会谈谈应用方面应当注意的事情。那么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啊，杨恩尽可能多设想弟兄姊妹的处境，尽可能考虑弟兄姊妹的条件，所以不会要求弟兄姊妹找什么参考书或材料，也尽可能不讲太深奥的理论。相信弟兄姊妹上这个课程的时候应该不会觉得很困难的。当然了，杨恩呢也很有限，有些地方也许还设想的不够周到，还是有忽略了的地方，就请弟兄姊妹见谅，也给杨恩提意见，我们就在主里彼此学习吧。弟兄姊妹，你带领过查经吗？不知道你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吗？就是带完查经以后，有的弟兄姊妹很客气的到你面前对你说：“哎呀，你讲的真好。”或者是“讲的真不错呀，很感动我。”你会不会觉得奇怪？弟兄姊妹为什么说自己讲的好呢？查经是演讲吗？当然不是了。但是虽然不是，却又很像演讲。我想我们只能说，就定义来说，查经是一场与众不同的演讲。诶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今天这一课我们就先谈谈为什么要查经，查经的目的是什么，查经与一般的演讲又有什么不同呢？那说起来啊，查经的目的有3个。第一，引人入圣。查经的第一个目的是引人入圣，这个圣是圣经的圣，也是圣洁的圣。查经顾名思义就是查考圣经，因此呢，内容应该以圣经为出发点，引导查经小组的每一个组员进入圣经，了解圣经章节里面的意义和精神。要是只草草读过经文，不加详细说明，然后请大家凭当时的一些感动自由分享， 啊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因为往往错过了圣经里面很多宝贵的真理和教训。所以族长有个很重要的责任，就是带领组员进入圣经，发掘圣经中的真理和教训，了解圣经章节中的真正意义和精神。要知道，查经有的时候呢，不单是一种教导，更是一种示范。不单只是教导组员所读经文的意义，更可以给不太会读经的弟兄姊妹一个示范，让他们知道，哦，原来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读圣经，理解圣经啊。那另外呢，引人入圣的圣呢，也是圣洁的圣。透过查考经文，理解了经文中的真理和教训，帮助组员塑造更圣洁的品格和生活。这也就是查经和其他演讲最大的不同点了。其他的演讲，例如教人怎么样投资的讲座，讲员的目的只在教人赚钱，他根本不理会人赚了钱以后怎么用钱，也不理会别人的生活圣洁不圣洁。查经就不同了，查经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组员认识圣经真理以后，按照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，用神的话塑造自己更圣洁的品格，过更圣洁的生活。好，那查经的第二个目的是引人入圣，这个圣是得胜的圣，胜利的圣。圣经用了一个很美很重要的词来称呼基督徒，就是圣徒，圣洁的基督徒。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二节里面记载，保罗说，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，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，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。而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又记载，保罗说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弟兄姊妹，看见吗？你看，圣经称呼基督徒做圣徒啊。但是，活在今天这么复杂的世界上，到处充满试探，到处充满魔鬼撒旦的诱惑，如何抵挡魔鬼撒旦的诱惑？如何保持圣洁呢？神的话就是抵挡撒旦诱惑的最佳武器了。明白神的话，又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一遇见试探引诱的时候，就可以随时用神的话来抵挡。像主耶稣那样，一遇见试探，就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，斥责魔鬼，魔鬼就败退了。那另外呢，诗篇119篇11节也教导我们，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们得罪神。还有很多信徒都会背诵的诗篇119篇5节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这些经文都提醒我们，神的话是信徒生活的指引，而查经呢，是为了让人明白神的话，让人因此能靠着神的话过得胜的生活。所以族长的另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呢，就是引导组员透过所查考的经文，理解经文中的真理和教导以后，过得胜的生活。无论在人格上、处事上、生活态度上，都有得胜的见证。好，查经的第三个目的，引人入圣，这个圣是丰盛的圣。正如主耶稣说的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人听了神的话语，明白了神的话语之后，很自然的就会产生心灵上的饱足感，使属灵的生命更加丰盛。不过今天很多信徒虽然信主很多年了，可是灵命非常贫乏，往往就是因为并不明白神的话里面藏着丰富的属灵珍宝。我听一位弟兄说，他带领的一个小组查经， 有一次查考神的旨意这个专题的时候，其中一个姊妹说，当她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的时候，姊妹心里感到很大的震撼。为什么自己从来没有读到这句话呢？为什么自己从来不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呢？要是一早就知道神要我们成为圣洁这样的旨意，他就不会犯那么多罪了。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姊妹就在众人面前认罪悔改。感谢主，查经小组的弟兄姊妹也很有爱心，看见姊妹既然真心认罪悔改，都很接纳她。从此姊妹更加热忱地参加查经小组，也让神的话完全改变她的生命，使她得到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，过更加丰盛的生活。所以请组长记得了，查经的三个重要目的：第一，引人入圣，圣经的圣，圣洁的圣，把组员带进圣经里，让组员认识圣经的教导以后，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，也用神的话塑造自己更圣洁的品格，过更圣洁的生活。第二个目的，引人入圣，胜利的胜，得胜的胜，让组员明白圣经的话，并靠着圣经的话过得胜的生活。那查经的第三个重要目的就是引人入圣，丰盛的圣，让圣经的话改变组员的生命，使组员有更丰盛的生命，过更丰盛的生活。接下来我们谈谈为什么要查经，查经有什么重要。诗篇十九篇七到十节记载，诗人说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心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，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，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。还有诗篇119篇130节又说，你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这几节经文呢，都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查经，因为神的话太宝贵了。圣经就是神的话，圣经不是什么游记或旅游指南，也不是什么健康杂志，是人生的拯救和安慰。圣经说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而圣经就是福音的原本，原原本本的记载了福音的来龙去脉。约翰福音20章31节记载，约翰说，但记这些事，也就是指写下圣经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约翰福音5章39节记载，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弟兄姊妹看见吗？圣经的目的是要指引我们得神所赐的生命。从来没有人因为读小说、报纸、杂志、画报或其他书本而得救或者得到生命的，唯有圣经能够赐人生命，而且是新的、永远的生命。历代无数信徒都是因为圣经的话而生命完全改变。第四世纪， 一个放荡不羁的青年人奥古斯丁，偶尔听见小朋友唱歌，拿起来念，拿起来念。他回家就拿起圣经来念，结果读到罗马书13章13到14节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争竞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圣经上的话像一道光那样照亮他，使奥古斯丁扑倒在地流泪悔改，生命就完全改变过来。那另外宋尚杰博士呢，也是因为读了路加福音22到24章而蒙恩得救的，后来成为中国教会极有能力的传道者。还有提出进化论的达尔文，第一次从南美洲一个群岛回家的时候，他对人说，那个群岛上的人是世界上最落后、最野蛮、最没有希望的族类了。他说自己宁可训练街上的野狗，也不愿意教导那里的人。当时一个年轻人听见达尔文的话，心里很激动，于是就请求某个差会派他到达尔文说的那个群岛去做宣教士。他愿意住在世界上最落后的那些人当中，立志要帮助他们。那位青年带了一样法宝去做这件披荆斩棘的工作，那个法宝就是一本圣经。12年之后，达尔文再一次到那个群岛去考察，一上岸就听见礼拜堂的钟声，又看见当地人扶老携幼到礼拜堂去崇拜，一切都改变了。当地人学习了礼貌和文明，追求信心和爱心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就是这样，借着一个年轻人和一本圣经，成就了这件奇妙的事。达尔文看见了非常惊讶，他说过那个群岛上的人是最落后、最野蛮、最没有希望的族类，他显然说错了，圣经改变了一切。弟兄姊妹，圣经是神的话，是神对我们说的话。基督徒相信呢，神赐给我们这份奇妙的礼物，是要我们重视、保存、学习、了解并遵行。我们要是把圣经束之高阁，根本不读圣经，不明白圣经里说些什么，就没有办法达到以上说的目的了。神的话是给所有的人的，应该是我们每天的属灵粮食。那也许有的弟兄姊妹会说，神不是在教会里面设立了一些解释圣经、教导圣经的仆人吗？听他们的教导就够了呀，为什么还要参加什么查经小组呢？不错，圣经的确记载神赐给某些人教导的恩赐，设立他们做教师。但是就神要我们明白他的话所做的安排来说，这只是其中一方面。另一方面呢，神也差遣圣灵来教导信徒明白神的话，所以信徒也可以自己查考圣经明白圣经的。那当然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单单靠自己了解一切的事情，必须和其他弟兄姊妹一起学习，或者从他们身上来学习。神设立一些人在教会中做教导的工作，我们应该以虔诚的心来听他们的教导。但是圣经也提醒我们，有假先知、假师傅会混进神的家，传似是而非的道理迷惑信徒。所以对讲台上所教导的，信徒也必须明辨要学会辨别，不可以盲目接受。使徒行传17章11节记载，庇里亚这地方的信徒听了保罗讲的道以后，甘心领受，然后呢，圣经说他们天天查考圣经，要晓得他讲的道是与不是。所以除了听取讲台上的教导之外， 信徒自己查考圣经，或者借着查经小组来查考圣经，明白神的话，这是合宜的。尤其是刚刚信主没多久的信徒，可以请教信主的日子比较久、比较成熟的信徒，他们认识神的话，可以帮助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明白圣经。要是自己读了一段圣经，觉得发现了一些新的真理，或者是参加聚会听见一些新鲜的道理，哎，最好就先和比较成熟的信徒讨论讨论。新的想法，即便是从虔诚研读圣经而来的，也不一定正确。跟比较成熟的信徒分享以后，应该参考比较成熟信徒的意见，然后再仔细研读经文，谨慎思考，才不至于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圣经里面，不至于把自己的意思当作是圣经的意思，也就不会走错路了。弟兄姊妹，神使用教导圣经的人教导信徒明白神的话，神也盼望我们以虔诚的态度自己研读圣经，因为神差遣圣灵来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解释圣经，叫信徒明白圣经。约翰福音里面记载，耶稣说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又说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。弟兄姊妹，在缺乏牧师传道或者缺乏圣经老师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可能自己查考圣经而明白圣经呢？答案是可能的，自己查考圣经也能明白圣经的。当然，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完全明白圣经里面所有的事情，也不表示我们能够解决所有解经的问题，并得到所有难题的答案。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些事情呢，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个谜，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。即便是懂得希腊文、希伯来文，或者很熟悉圣经时代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圣经学者，都不能很完满地解释某些经文。例如哥林多前书15章29节，保罗提到的为死人受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，但是没有一个圣经学者知道真正的意义是什么。学者们众说纷纭，然而我们不必因此灰心，我们所明白的足以让我们认识神的旨意并遵行他的诫命，那就足够了。必须坚定相信，并尽力得知神要我们知道的。虽然我们不确定为死人受洗的真正意义，但是我们相信当时的哥林多信徒知道保罗的意思。此外，无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总是说到要是没有死人复活，一切都没有意义。这句经文的意义就是复活是真实的，基督复活是信徒将来也要复活的证据，这就是我们要知道的。神鼓励我们读他的话，也应许让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他的话。我们亲自从神的话得到的真理，要比从讲员得到的更显得宝贵啊。杨恩为你感谢神，杨恩相信呢，你是有心追求更加认识神，而且是有心想侍奉神的。杨恩也相信呢，神必赐福保守你，也必使用你，使更多弟兄姊妹得到益处。但愿你不怕麻烦，不怕辛苦，我们在主里继续努力，不断学习。好，那么这一次的学习就在这里结束。下一课呢，我们要谈小组的好处，做组长的条件与准备。下次再会。